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身世，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 T 字代表什么？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在案发现场以及周边调查完之后，埃勒里他们决定直奔牡蛎岛。鲸艇在水中掉头，当他们靠近牡蛎岛上的小码头时，岛上的详细情景跳入眼帘。他们默默坐着，眼看岛在不断变大。突然，乌安警官跳着站起来，脸上满是激动的神情，叫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他们紧盯着码头，只见一个男人的身影从矮树林当中冲出来，他正抱着一个不停挣扎并且发出微弱喊叫声的女人，费力地跳进一只拴在码头西边的汽艇。男人把女人随手搁在船头的坐板上，发动引擎，猛地把船驶离码头，直接对着接近的警艇开来。那女人像是昏了过去，躺着不动。当那男人转脸看岛时，他们能看到他那黝黑的面孔。在那场逃跑，如果确实是一场逃跑的话，不到十秒钟以后，一个令人惊诧的鬼怪沿着逃跑者经过的同一条小路从树林里冲了出来。这是一个裸体男人，一个身长肩宽、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的家伙，鬃毛似的黑发在他跑动时随风摆动。埃勒里想起了泰山，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看到泰山那些身材壮硕、不可思议的伙伴跟着从树林中出现了。当这个泰山在码头上短暂停留，并且盯着那条离去的船时，他们能听到他失望的咒骂声。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粗壮的双臂放松地下垂，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赤裸着。他眼睛只顾着看那艘汽艇，而船上的男人也紧张地回视，显然不知道前路上将会遇到什么。接着，就在埃勒里一眨眼的功夫，那裸体男人突然消失了。他从码头边径直跳入水中，像一把鱼叉般劈开了水面。他几乎立即又重新出现，快速朝逃跑者游去，一下子就缩短了距离。 十足的傻瓜， 埃萨姆叫道， 他想赶上一艘汽艇吗？ 汽艇停了， 埃勒里冷冷地说。埃萨姆吃了一惊，目光炯炯地看着那艘汽艇。他躺在离岸一百码的水里一动不动，驾驶者正在狂暴地摆弄着艇尾的发动机。 加快速度！ 沃恩警官朝警艇驾驶员喊，那家伙眼里充满了杀机。警艇轰鸣起来，汽笛发出深沉的呜呜声，赛道那边引起了一阵阵的回响，像是第一次意识到警艇存在似的，小船上的人和水里的人都愣住了，开始寻找警报声的来源。游泳的人踩着水凝视了一会儿，然后凶悍地把一小股瀑布从头发上甩掉，又潜入水中。不一会儿，他再次露面，又是一阵快速游动，但这回是退回到岛上去，仿佛地狱里所有魔鬼都跟在他后面似的。船板上的女子坐了起来，凝视着什么。绑架者无力地坐进艇尾坐板，朝警艇挥手。他们并排行驶，这时裸体男人正从水里跳上岸，他头也不回地扑入林子的保护之中，消失不见了。令人惊奇的是，当警艇勾住已经熄火的汽艇时，绑架者把头往后一摆，大笑起来，发自心底纯粹放松高兴的开怀大笑。他是一个瘦而结实的人，看不出来年龄，头发呈浅棕色，脸晒得几乎成紫色，这种肤色只可能是常年在赤道阳光下暴晒的结果。他的眼睛看起来也像漂白过一样，呈几乎无色的浅灰。他的嘴是个人肉陷阱，下巴肌肉像钢箍一样支撑着他紫色的面颊。埃勒里看着他狂喜地在船尾坐板上摆动身子，心里断定，尽管这家伙刚才逃了，却从头到脚都是个可怕的人。这个值得关注的男人所拐带的女人，从他与乔纳林肯样子相像来看，只会是那个反叛的赫斯特。她是一个相貌平平而身材匀称的年轻女子，警艇上窘迫不安的男人们都不难看出匀称这一点。尽管他肩膀上盖着一件男人外套，埃勒里注意到大笑的男人没有穿外套，外套下面勉强用一块脏帆布遮盖着，像是什么人强行用手边首先拿到的什么东西盖住了他的裸体。他的蓝眼睛困惑地回望着大家的凝视，而后他脸红了，打着颤低下头去，双手不知不觉慢慢移到膝上。 你到底笑什么？你是什么人？绑架这个女人想干什么？ 警官问。那没穿外套的男人从眼里溅出一滴眼泪。 不怪你们，他喘着气，天哪，真好笑。 他甩去阴沉脸上最后的欢乐痕迹，站起来。 对不起，我的名字叫坦普尔，这是赫斯特·林肯小姐，感谢你们的援助。上船。 沃恩怒吼着，埃萨姆和埃勒里帮着那沉默的女人上了警艇。 喂，等一会儿。 坦普尔医生怒喝着，这会儿他黑脸上毫无幽默感，而是怒气冲冲，带着怀疑。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警察，快点快点。 警察？男人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爬上警艇。一名警探把那艘汽艇拴到大艇的艇首缆上。坦普尔医生从沃恩看到埃萨姆，再到埃勒里，那女子颓然倒在一个座位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地板上。 嚯，真够奇怪的，发生什么事了？ 地方检察官埃萨姆告诉了他事件的经过，他的脸倏地变得惨白， 而赫斯特·林肯抬起头来，眼里充满了恐惧。 布雷德， 坦普尔医生低语着， 被谋杀， 这不可能。哎，我昨天早上还看见他了呢。 枪呢？ 赫斯特颤抖着说， 他还好吗？ 没有人回答他。坦普尔医生咬着下嘴唇，苍白的眼睛里出现了沉思的神色。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们看到莱茵夫妇了吗？他用一种奇怪的嗓音说着。 怎么了？ 坦普尔首先是沉默不语，然后笑着耸耸肩。 啊，没什么，这是一个善意的问题。 可怜的汤姆。 他突然坐下，越过水面凝视牡蛎岛。 回布雷德码头， 沃恩命令着，警艇翻搅着浪花朝大陆而去。埃勒里注意到亚德利教授那高大奇特的身影站在大码头上，便向他挥手致意，对方挥着细长的手臂回应。 喂，坦普尔医生， 地方检察官沃恩严厉地说， 解释一下刚才那场歌舞剧表演吧。那一幕大绑架是怎么回事？那个追赶你的裸体狂人究竟是谁？ 真是不幸啊，我想我最好还是和盘托出。赫斯特，原谅我。 那女子没有回答，似乎被布雷德的死讯惊呆了。 林肯小姐， 这位被太阳晒黑的男人继续说， 这么说吧，有点任性，他很年轻，而有些事会使年轻人昏了头。 哦，维克托， 赫斯特无比厌烦地说。瞧那林肯， 坦普尔医生皱了一下眉继续说， 在我看来，没有承担该怎么说呢，没有尽他对他妹妹的职责。 在你看来？ 那女子怨恨地说。是的，赫斯特，因为我感到…… 他又咬了一下嘴唇。 无论如何已经过去一周了，而赫斯特还没有从那该死的岛上回来。我想该有什么人让他来恢复理智。既然别人看来都做不到这件事，我便承担了这个责任。哼，裸体主义。 他哼了一声， 真够堕落的。这就是那些人干得够的。我可不是个徒有虚名的医生，他们是一伙骗子，利用正派人的道德约束来下手。 那女子喘着气说， 维克托，坦普尔，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请原谅我打断一下， 警官温和地说， 我可以问一下，如果林肯小姐想要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关你什么事？他看来已经成年了。 坦普尔医生猛地咬紧嘴巴。 如果你们非得知道的话， 他生气地说， 我认为我有权利干预。感情上，他只是个孩子，一个青春期少女，只是被一副漂亮的体格和一番甜言蜜语所迷惑。 我想就是保罗·罗曼了。埃勒里冷淡地笑着插话。医生点头， 对，这个阴险的恶棍，他是那疯狂太阳邪教的活商标，把太阳教鼓捣得如日方中。今天早上我去那打探，罗曼和我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 他 跟个野人似的。这很可笑，那就是之前我大笑的原因。但当时情形非常严峻，他比我力气大很多，我看到自己要遭殃，就赶紧抓住林肯小姐逃之夭夭了。他露出苦笑，要不是罗曼自己绊倒，大头撞上了岩石，我恐怕会被打个半死。这就是这次大绑架的经过。赫斯特阴郁地凝视着他，怕得发抖，但我仍然看不出你有什么权利呀、啊。埃萨姆说。坦普尔医生站起来，眼里出现了某种狂暴的东西。这真的不关你们的事儿，不管你们是谁，但我希望哪天能让这位年轻女士成为我的妻子，这就是我拥有的权利。她爱着我，她却不知道。我对上帝发誓，要让她知道。他凝视着她，她的眼睛里闪着光，仿佛回应一般跟她对视了好一会儿。这，埃勒里对埃萨姆说，是一种心最神秘的爱。 啊！ 一名警察抓住了主码头的铁锁。亚德利教授说：“ 你好，奎因，我过来看看你进展怎么样了。” 呀，坦普尔，出什么事了吗？ 坦普尔医生点点头：“ 我刚才绑架了赫斯特，这些先生们想绞死我。” 亚德利的笑容消失了。 我感到很遗憾。 你跟我们一道来，教授。埃勒里说，我想我们在岛上需要你的帮助。沃恩补充着， 好主意啊，坦普尔医生。你说昨天上午见到了布雷德？ 只是一小会儿，因为他正动身进城。我星期一晚上，就是前天晚上也看到他了，他看起来完全正常。我实在理解不了，有什么嫌疑人吗？ 是我在问问题。 沃恩说， 你昨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医生？ 坦普尔咧嘴笑了，你不是从我开始怀疑吧？我整晚在家，我一个人住，一个女人每天来做饭打扫。 这是例行公事。 埃赞姆说，我们想稍微多了解一些你的情况。坦普尔郁郁不乐地挥挥手， 随你们问吧。你住在这儿多久了？ 从1921年开始。 我是退休军官，是名军医。 一战爆发时我在意大利，一时冲动参加了意大利医学协会。当时我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医学院学生。我是少校军衔，开过一两枪，这是巴尔干战役的时候的事情。后来我被俘了，没多的意思。他笑了一下， 哼，那件事情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战争期间我被奥地利人扣留在格拉茨。 后来你到了美国？战争期间我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后来到处漫游了几年，最终飘回了家乡。你们知道我们之中许多人是这样的，老朋友没了，家也没了，都是平常事。我在这儿安顿下来，然后一直扮演着乡村绅士的角色。 谢谢你，医生。 埃萨姆更为诚挚地说， 我们将在这儿让你下船，而且 突然他有了个主意， 你最好回到布雷德的屋子里去，林肯小姐，岛上可能有枪战，我们会把你的东西送回来。 赫斯特林肯没抬头，但他说话时声调中带着某种倔强。我不要待在这儿，我要回去。坦普尔医生收起了笑容。 回去？你疯了吗？